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我哋信就得啦，信终会团聚。诶，又团聚啦，好啊，因为今日系星期日，咁大家喺星期日咧，多数都翻屋企团聚啦，系咪啊？唔好周围走啦。虽然咧最近诶多咗咁多钱，有消费券，哇！喺成街都系人啊，系咪？你有冇今日出街啊？ 冇， 好多人喺个街嗰度，唉，咁啊，即系大家已经。好好专业地呢係防疫㗎喇，我相信。虽然呢好逼啦，但係大家即係都戴晒口罩啊，甚至乎已经打咗针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呢，就出街前你哋验咗第三次未啊？ 验咗啦。 验咗啦嘛，係啊，其实我哋返嚟做节目呢亦都有个规条，就係、是、一定要验咗係 negative。先至可以翻得工嘅， 今日系第三日啦。 第三日啦，咁我差唔多日日都驗嘅，就算唔系規定啦，我自己翻工出咗街咧，一定驗嘅我。咁都好嘅，安心啊嘛。而今日咧就盼終會團聚啦，就係、是、真系就可以同阿堅哥團聚啦。 好嘢， 系啊，幾多個禮拜啊？你冇得翻，真係慘。 有冇兩個月啊？ 好似 有啊，有兩個月啦，連續即係好多次。 有啊有啊。 因為解釋一下啦，因為我哋有兩位音樂拍檔噶嘛，一係 Vince， 一個咧就係堅哥。咁啊，堅哥咧，因為咧電台嘅規條咧就之前係疫情係嚴峻啦。 係啊。 咁所以咧就只準兩個人喺個直播室度。两个人做一个音乐的节目，仲要现场弹奏。 好啊，我真的有听啊。 你有听啊？哎，冇咗你差好远啊。 哎呀，冇咁讲。 哎呀，今日而家坚哥翻嚟啦，咁我哋已经系盼终会团聚。哎，真系哪天再重聚呢就是今天。今日都唔错啊，各位心情好嘛，因为天气好啦，又假期啦，又可以揸住嗰几千蚊，可以中意饮茶又得，买电器又得，几好噶。今日天气咧就而家系24度，湿度68%。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明早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系21度到。明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会升到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好啦，咁啊，听日热热地啦。咁啊，而家开始二千靓哥，当然除咗阿坚哥，仲有阿 Vince。哇，我哋好似马不停蹄啊！上个礼拜五我哋啱啱做完咗网上嘅点唱会啦，即係抗疫一心嘅点唱会。咁所以又听头先嗰隻主题曲叫做那盼终会团聚。咁啊 Vince， 我哋今日呢就随心所欲啦，希望亦都睇到有啲电邮啊各样嘢啦。啊，有啲咩歌好耐冇听过嘅想听。因为我哋做完呢个网上点唱会呢就好多启示。即係嗰啲朋友咧，就原來點嗰啲歌咧，你估都估唔到 嘅。好滄海啊，真係！ 好滄海遺珠嚟嘅，就好在鬧得翻啫。嚇，即係如果唔唱咧，就真係可能忘記咗。 係啊，亦都學咗啲歌咯，因為呢、這個。 因為人哋點啊嘛。 係啊。 所以喺呢個二千靚歌咧，大家都可以俾啲意見我哋。你真係其實心中有一隻歌，我哋好耐好耐冇唱，甚至未唱過嘅，都冇問題。唱住嚟聽下先。 好啊，咁我揀嚟呢一首咧，就係、是。苏永康的《灯火阑珊处》可能听个名字 就不太记得，但是你一听了你就会想起某一出的电视剧了。 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在我身边曾经过，都不理会我如何。我今天得到，似太多失的变更多。于灯火阑珊处， 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知车，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是我深深不忿，仿佛有着遗憾，在众里我找寻。 出名嘅喎，呢個歌名 好似係咪都係一號皇庭啊？嗰啲即係電視 唔知佢擺邊啊。不過我聽呢個歌名咧，即係佢亦嗰個歌詞，頭先都睇到咧，即係話其實係一首宋詞嚟嘅。你有冇聽過話？眾裏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那人啊，係咪啊？係咪那人咩在啦？唔記得咗。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我讀書比較渣， 都唔係嘅，唔使嘅，呢啲好真係好勁嘅。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即係意思，喂，我周圍揾啊，揾到真係踏破鐵鞋都揾唔到你。咦，一擰翻轉頭，蓦然回首，原來啊，你個嘢喺呢度蹦喺度， 即係偷偷地喺你側邊出現咗。 如果冇記錯，應該係辛棄疾啊，宋詞嚟。咁啊，好有味道啊！即系呢个，净系歌名已经够好听啊！只歌咁，所以今日咧就我哋随心咧就唱一啲真系好似灯火阑珊处咁，好耐唔记得咗，搵来搵去唔记得咗有只咁嘅歌，点知有人一点，咦系，好似有只咁嘅歌播，所以咧我而家搵呢一只咧，我谂阿坚咧就一定唔识嘅。 哇！ 啊，边时都唔会识嘅，因为好耐嘅嗰只系最初嗰啲黑胶碟嗰度啦，我都几中意嗰扎歌，因为有啲歌咧，有啲系佢哋唔系好似 即系一拎出嚟咧就要拎上台播嗰啲咧，即系唔系主打歌，系咪啊？咁咧，咁即系我哋一只碟咧，通常主打歌都系一至两首嘅啫。咁就多数有呢啲歌咧，就呢啲小品啲嘅。咁啊，预咗佢唔系会大 hit 嘅，但系自己中意。咁啊，呢只日本歌咧，我哋揾咗，然后你都唔知喺边度揾嘅，唔系好记得。好舒服，好民歌咁样。揾咗郑国江老师咧，就写咗呢只叫做《真的知己只有你》。朋友愿你收起眼中泪，朋友让我给你哼句歌，朋友让我歌唱莫忘我，每当你寂寞伤心失意愿记起我，从蓝夜鸟声声似住在唱和，别后何时才能为着唱歌，朋友愿你欢笑亦莫忘我，你知我真的知己只有是你一个，你收起眼中泪，朋友愿你给我哼句歌，还记否夜半跟你渴望望我，你吹奏木笛歌声感染愉快的我，从林夜了声声似在唱和，月落黎明时仍然在唱歌，朋友愿你知道我在难过，每听见木笛心中知道是你想我，仍然在唱歌，朋友愿你知道我在难过，每听见木笛心中知道是你想我，朋友愿你知道我在难过，每听见木笛心中知道是你想我。系啊，一只系我自己嘅《沧海遗珠》，好轻松愉快、好抒情嘅日本民歌，《真的知己只有你》。好啦，咁边时要揾一只都系要啲沧海遗珠啲嘅， 系啊，呢一首咧就系黑琴嘅，咁李黑琴嘅歌咧就呢一首都几好似都系电视剧嘅，咁啊又系听翻大家就会记得， 哦， 但系又唔系最大 hit 嗰对，呢， okay， 首叫做《一生挂念你》， 哦，好 hit 嘅呢只都唔算沧海遗珠啦， 好 hit 嘅咩呢只？ 佢实在啲歌太多咧，随时都变沧海遗珠。 怀抱里昨日我未淡忘，你不必 再说不爱我，忘记你事实我未再看，我不懂说句不爱你，爱过时候 一生挂念你。可能我就因为一至五都做一啲经典歌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有啲唔系我好中意，有啲唔系太 hit， 即系唔系 hit 到过晒龙嗰啲咧，我就攞嚟播介绍。咁所以呢只一生系啦，我就熟啦，因为我好多歌都会即系唔系啲大 hit 歌我都中意嘅，仲要好听就得。有只歌咧就我谂大家都冇听过呢个版本。有一隻民歌我們仔細聽到就叫做 Seven Daffodils， 有個中文版我想你一定未聽過，因為不自己寫的嘛，也沒有發過唱片的，所以從來不會有人知道有這一朵水仙花的存在。水仙花，清溪裡它的影像多麼似水仙花，他的脸躲于水下，爱的心肠，谁已到爱恋年华，时常红面挂，不相信仍相信，人似水仙花。 弯身把水仙采摘，偷偷送到给他，当中有许多话，把花香升华，情也似满杯浓茶，浓情无价。水仙里童话里如此清雅，水仙里童话里如此清雅。 Seven Daffodils 七朵水仙花的中文版就叫做水仙花。九点半新闻报道，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已经宣布参选行政长官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目前收到大约300张提名票，竞选团队正是点算具体数字。他又感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今日专程到湾仔中环广场的竞选办公室交提名票给他。李家超说，今日举行了两场网上会议，共有130名选委出席，大家都踊跃发言，给予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他现时正是努力撰写政纲。他又说，所有出席网上会议的选委都支持他参选，亦都支持他提出的三个施政方针。李家超说，会团结各方力量，政府团队各司其职，将我与我们共同解决问题的文化推展至全社会。最近全城起动参与抗疫派发物资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本港新增192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包括888宗核酸检测和1033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17,752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寻日同今日透过快速检测网上情报平台找到的阳性个案，合共有2202宗。加上快速检测的比例有明显上升，初步认为三日的自愿快速检测具有成效。中心又说，过去一星期已经不断和教育局开会，为复课更新不同的指引，包括学校的通风系统等，希望可以加强对学童的保护。广州市政府官员说，当地发生新一轮本土疫情，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听日凌晨零时开始，市民非必要不得离开广州。如果確需離開廣州，必須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全市中小學校暫停面授教學，採取線上教學。有住宿條件和全封閉管理條件的高三除外。高等院校亦都實施封閉管理。市政府表示，從昨日凌晨零時至今日下午兩點，廣州新增22名新冠感染者。本次疫情累计报告23名感染者，其中白云区有19宗。央视报道，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近日发现的感染者大部分来自白云区、中风险区及各类管控区域之中，主要在密切接触、次密切接触或重点人群之中主动排查发现，呈现个别工作场所、家庭聚集等的特点。傳播鏈條基本清晰，不排除社區引力性傳播的可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1度，聽日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8度，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微風。 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雕像是历史的记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故事。 本土摄影师唐杰仪喜欢拍摄雕像，今次他举办展览《双城志》，将两座城市的影像并置，别具意义。一起来听下今次策展人郑志明怎样形容他的作品呢？ 唐杰仪是一个很有艺术洞察和行动力的艺术家，他除了自己儿时熟悉的地方去找出一些值得纪念的雕像和纪念碑拍摄之外，其实他很喜欢去旅行，都会用同样的题材去做艺术创作的。今次我们选了匈牙利纪念公园，一个有很多共产主义色彩雕像的地方，做一个对话，以两幅相构成了一个很具有历史感觉的视觉字。 两组作品色调截然不同，形成强烈的对比。师傅苏庆强就这样评价徒弟唐杰仪的这一辑作品。 双城志是用彩色菲林在有阳光的朝早，同埋用了很温暖的色调去映一些香港的纪念碑和纪念像，是很有感情和希望的。而另外一组作品呢，他就用了这个黑白菲林去影匈牙利一个历史的纪念公园，但是刚刚相反，他就揀了阴天和风起云涌，感觉就有些伤痛了。而这两组史诗式的图像放在一起，和他认真的制作是非常好看的。希望你们有机会来到亲身感受一下摄影师非常感性的历史图像。 双城志，唐杰仪摄影个展， 即日起至4月17日， 上环 Art Home。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但觉这影像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你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灵魂全 破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划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 时间到咗9:38嚟二千岭歌再重聚第二个半小时啦。由而家到12:00，我哋依然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平时我哋揾只嘅都好耐冇听过歌啦，好嘛？ 系啊，呢一只系彭嘉丽嘅歌曲啊，叫做《何故何苦何必》。 别何须来曲折，何故何苦何必，始终也会痛，最后没有分别，来吧快说吧，求求你直至明明情爱早早终结，你为何不能洒脱？何故何苦何必？感激你眷顾，怕令我太心痴。无谓每句话，仍然带妒忌。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点说。说一句分，一个离别已吻，甘心不去再问会发生，怎总会发生。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苦结，来吧来吧来吧告别，爱得痛苦，心里无言地决，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结。明明情早早终结，你为何不能洒脱？何故何苦何必？感激你眷顾，怕令我太心痴。无谓每句话，仍然带妒忌。如果你要走，要太多点说，来吧来吧来吧决绝，说一句分，一个离别已吻，甘心不去再问会发生，怎总会发生。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苦结，来吧来吧来吧告别，爱得痛苦，心里无言的血，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结。 歌叫做 何故何苦何必， 何故何头先你唱几句嚟听下，即系呢几个字嘅嗰几句。 哦， 我突然间谂起一只歌，你唱嚟听下，做咩？ 何故 何必。 啊，系啊，你记唔记得我有只歌咧？叫做《点滴情怀》。 系。 等位，我唱几句俾你听。我突然间谂起好 N 年前我作嘅一只歌。哒哒哒哒哒哒，有啲相似哦。咁但系呢只《点滴情怀》咧，就原本系即系哇，讲一个梦中情人，好靓啊，幻想嚟嘅啫。咁但系咧，我又将呢个曲咧曾经写过另外一个版本嘅。咁我而家抄得翻啦，胜在有电脑。咁咧呢个另外一个版本咧，就唔系叫《点滴情怀》，叫做《明天谁管谁变》。 咦？ 点解咧？就因为咧，就当年咧系。好似系回归，咁就有啲感觉，但系我又唔会直接写话，诶、唔理边个管我哋啦嗰啲，因为咁啱而家你诶日嘅电视咧讲紧诶选特首嘛， 嚟紧又 咁边个管嘅都啱嘅，点都要有一位仁兄或者仁姐要啊做呢个职位，咁但系呢个明天谁管谁变咧，我同阿郑明咧就一齐度歌词，就系讲其实就系话无论个地方或者啲形式变成点都好咧，我哋都会对呢个我哋即系一齐成长嘅地方咧，即系香港啦，又有一个好深厚嘅感情。周边嘅人即系都系我哋一齐成长嘅，可能系我哋亲人咧唔使讲，朋友都系。咁所以无论点样变法，我哋都唔系太理。咁所以突然间谂起呢只《明天谁管谁变》，就由你头先嗰只歌开始。我想有几十年没唱过，试一下先，找回个感觉，当年这一首。神气神采神气，留心人总回味，共你多少片偶尔踏过，忙碌人偏忘记，晴天晴牵晴戏，同心人有原地，热闹不分昼晚似流水，人景融合完美，从来不必相识都有线，纵有脚步凌乱，从来不需修饰沧桑的脸，无妨伴你身边。黄昏黄灯黄片，无忧无诉磨练，屹立风中与你并肩，明天谁管谁变。神气神采神气，留心人总回味，共你多少片偶尔踏过，忙碌人偏忘记，晴天晴牵晴戏，同心人有缘地，热闹不分昼晚似流水，人景融合 完美，从来不必相识到有线，纵有脚步凌乱，从来不需修饰沧桑的脸，无妨伴你身边。黄昏黄灯黄片，无忧无诉磨练，屹立风中与你并肩，明天谁管谁变，屹立风中与你并肩，明天谁管谁变。 歌名就是最尾呢一句，明天谁管谁变。无论呢个地方其他嘢变成点，我哋都会坚守喺呢一个地方，风中与你并肩。当然啦，时间哇踏实咯噃。 嗯，我拣嚟呢一首咧，就系一首国语歌嚟嘅，叫做《Dear Friend》。咁咧，佢原本系一首日文歌改编嘅。咁啊，送俾所有，就嚟出关啊，我哋，所以送俾大家啦。我哋好耐冇见啊，就嚟再见啊， 系咩？ 应该系嘅。 原本系咩日本歌？ 原本系玉置浩二嘅《Friend》。 系啦。 别 送给大家一首信子的歌曲，叫做 Dear Friend。 好听啊，所以玉置浩二这个呢都被改编成为中文歌 好多啊，真的 好多，差不多全部太好听啊，他这个歌。好似阿克勤就直情系有一次将张全只碟，都系用玉置浩二嘅歌，曾经做过。但系之前嗰啲歌佢都周围都有人翻录过噶啦。咁啊，张学友啊，各样个个人都有啊，好好听嘅啫。我记得咧，即系如果你呢只歌呢个旋律啦，我当同有好多回忆。回忆系咩咧？就我当初做呢个二千靓歌再重聚嘅时候咧，就好记得咧。每一晚我嗰时做到两点钟嘅夜晚，即系个节目时间系好厚好夜，由十一点开始。咁我就嗰阵喺离岛住，半夜咧就搭嗰啲船咧，就我等走上去甲板嗰度就瞓喺度，就睇星星。跟住咧就戴住个耳机就听玉置浩二，所有嗰啲歌我听咗好多次。有啊，通宵嘅，夜晚两三点三点几咁翻屋企。就是做二千靓歌再重聚， 好大牺牲， 不可以咁讲，得着嚟嘅。不过头先个 friend 都好紧要啦，我系你朋友，你系我朋友，大家最紧要有朋友。当你要流泪嘅时候，佢话：当你第下一滴眼泪滴出之前咧，我就会喺你身边。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流下眼泪前 If it brings you happiness The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t's your happiness That matters most of all But if it ever breaks your heartIf the teardrops ever start,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I'll be there anytime you need me by your side to drive away every teardrop.That you cried And if he ever leaves you blue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And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teardrop falls. Dab ying choi, lau ha ngan lui chin, yau sang kien. 每人份28元人民币。国务院发布意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同市场分割。意见指出，要打通制约经济回圈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搞自我小循环。意见指，要推动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发展统一资本及能源等市场，加大监督力度，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用水权交易市场，推动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天气方面，干燥的偏东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热带风暴马勒卡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8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同時，熱帶風暴廉宇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大約6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東部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1度，聽日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8度，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微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微弱，日間炎熱，能見度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幾陣驟雨，本週後期風勢較大。依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乡间的小路上，不会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喝罢锄头在肩上，不同的歌声在荡漾，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哼一曲仙居笑唱，任思绪在 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如果我下次有机会再唱呢只歌咧，我就用个口哨，好似仲轻松啲啊！咁啊，呢只叫做《乡间的小路》。最近就因为疫情关系咧，真系搭多咗乡间小路噶，大家都系咯，好多人中意行山啊！我嗰日走去行山咧，哇！原来即系都多咗好多人，即系比我想象中多啦。咁诶，开心嘅。 但系要小心，因为呢几日都有啲行山嘅意外啦。 系啊，嗰啲真系要大家要。了解那个路程啊、山势啊、环境啊，我哋希望咧有啲行山专家啦，又或者系啲甚至政府嘅部门啦，都可以应该整一啲所有，我谂佢哋有嘅喺网上，即系有几多粒星难度，几多粒星嗰啲咧， 系 咁、啊、但系如果有啲特别，即系好似琴日嗰啲城门水塘下即系下游嗰个啦。 系，因为嗰啲奇景啊， 嗰、那个奇景，因为啱啱我就睇到电视介绍，影出嚟好靓， 好靓。 第二日就发生事，就因为可能就因为睇咗，哎呀呀，咁但系冇准备，冇研究，冇 research， 即系一定要上网睇清楚，或者问一啲专家， 嗯， 究竟嗰度系适唔适合，即系一啲 beginner。好少行嘅人去行咧，咁 係即係好似清明節啦，咪要掃墓啦、 啊， 都行啲山路咧。其實每一級咧，你都需要踏一踏先，你唔好咧咁快就行落去前面嗰步，你都要睇下嚿石鬆唔鬆啊咁樣。 係行慣山嘅就知啦，尤其是落山嘅時候，落山係最重要。尤其是啲路唔係石屎路，唔係樓梯嚟噶嘛，係直情一啲山路咧，從於左右石下邊有個窿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我哋行到慣曬咧。真的要好小心，即系要有技巧嘅。其实真的有技巧嘅。落山同上山系两件事，同埋你着嘅咩鞋啊，你应该点样，即系有啲要跳嘅，甚至乎 系 咁、啊、所以好复杂，都系揾啲专家出嚟咧，多啲教导下我哋香港人啦，好嘛？好，乡间啲小路之后咧，就条小路一行到你嗰度啦。 系啊，因为听完你呢一首歌，又谂起咧，踏浪呢首歌啊。 哦，咁啊，踏浪就唔会差错脚嘅，不过咧一个唔过夜会跌落水。喺边度踏浪嚟啊？ 喺， 梗喺台湾啦。 喺台湾， 唔使搭飞机。当年沈雁嘅一只歌。 小的一片云呀，慢慢的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山上看了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的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浪花才到海边来。 突然间谂到一只歌咧，系我听你听有啲台湾啲民歌咧，我突然间谂到另外一首叫做《外婆的澎湖湾》，你有冇听过？ 有嘅。 阿小齐都录过嘅呢只歌，原本咧就应该潘安邦，咁即系都系一啲台湾好熟悉嘅民歌手啦。咁呢只歌咧就讲即系话，佢个外婆真系喺一个地方叫澎湖湾嗰度住。澎湖湾边度咧？就喺台湾嘅，出边一个外岛嚟嘅。咁我冇去过，咁所以佢写咗呢只歌咧，就咦睇起上嚟呢个地方都几靓嘅。咁佢话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沙滩，哇！同埋椰林，椰林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哇，几好靓嘅地方啦！即系差唔多好似阿任贤齐咧嗰个叫咩岛啊？嗰出电影啊， 好似死啦，叫咩岛咧？我都唔记得了。 系啦，嗰、那个唔知咩岛，但系嗰出戏咧， 摸摸岛 系摸摸系摸摸岛摸摸茶啊，吓摸摸岛。咁你就可以唔知道唱唔唱得掂，好多歌词好得意，一路睇一路唱啦，吓、好似去。行山一样啦，可以去游呢个地方一样啦，去到先知道发生咩事。我唱歌都系咁，就好似游地方一样，去到先知道。好，睇下啲歌词先。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结论追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满城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许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小月是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满城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许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开着薄雾就像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到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外婆的澎湖湾，哦，原来他小个仔外婆那里即去玩啦，喺嗰度住过，所以佢好多回想。原来咧，头先我话，哎，那个地方有椰林、斜阳，其实冇嘅，佢就系话没有椰林就系斜阳，但系咧，只是一片海南蓝，即系一个海滩嚟嘅啫。都好啊，我最中意蓝色嘅阳光海滩，叫做外婆的澎湖湾，有机会去下咧。去边啊你？ 呢啲系咪算系嗰阵时嘅校园民歌？ 系啦，呢个校园民歌嚟啦，系啦。 咁咧，我都拣嚟一首校园民歌啦。 哦，好喎、啊。 咁你就唱地方咁，唱树木啦。 树木啊？咩？我谂下先，有咩树木？哦，橄榄树。 哎呀，啱咗，犀利啊！ 其实咧，台湾啊嗰啲校园民歌发源地咧，就冇橄榄树咁滞嘅应该。但呢个三毛咧，佢写嗰啲咧，就佢成日都去。即系欧洲甚至去中东啊，去啊撒哈拉沙漠啊嗰啲咁，咁嗰边就有好多橄榄树。不过你唔好问佢喺边度嚟噶啦，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第一句就系咁唱。 歌曲。 当然啦，你以前啲嘢歌啲 hit 到咧系冇人有嘅， 系 咁啊，亦都系好少数咧，就是、最初我见得起啦，佢啱啱即系呢只歌出嘅时候，即系真系爆晒啦，全个亚洲都流行。咁但系我哋香港又啱啱开始有十大中文金曲嘅，咁、但系你以前嘅即系第一届啊嗰啲咁嘅嗰啲，全部都系广东歌嚟噶嘛。 系啊系啊。 佢竟然有呢一只歌系国语啊攞到十大中文金曲， 哦， 即系好少有嘅。咁因为太 hit 啦，即系佢哋冇讲明我一定要粤语啊嘛，啊系中文啊嘛。好啦，咁如果你唱嘅歌，我又谂起翻一只歌，呢只歌咧就唔系太流行嘅，好坦白讲。咁但系李克勤原唱噶噃，咁但系咧再原唱咧就系、是台湾嘅伍思海。咁你听过伍思海啦？ 嗯。 咁你以前咧就我哋就做过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啦。咁有一届咧，就。有一隻舊曲新詞組咧，要參加比賽，咁就贏咗冠軍。咁當然咧，就舊曲新詞組參加比賽嗰個一定係填詞啦，嚇填詞去比賽啦。咁咪填得好好。咁填咗之後咧，就呢隻歌後來就李克勤去灌錄嘅。咁嗰個係第二屆，咁我就有份參與做嘢啦、製作啦、評判啦等等。咁我記得咧，就當其時話呢句歌寫得好棒。咁原來呢啲我係並非別人，你有聽過張美賢呢個名啦？ 有啊！ 全部啲歌而家都差唔多係，好似係 TVB 嘅主題曲嘅御用嘅填詞人嚟嘅，好出名。咁但係當年咧，佢就係參加呢個比賽開始佢第一次嘅寫詞。呢個歌就叫做《看海的日子》，大家都想嘅啊，或者去海邊，又或者買間向海嘅豪宅都唔錯。习惯于孤单中看海，冥想中少不了无奈，但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寻获心中的挚爱。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放任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创，我的心偏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相干，未见的可有着期望，已去的不想再回望，满泻的感情常被努力地埋藏。习惯于孤单中看海，冥想中少不了无奈，但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寻获心中的挚爱。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放任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创，我的心偏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相干，父爱的可会获原谅，脾气的还能跌几趟，那天找到答案。

好耐都冇去过旅行啦，真系好挂住以前四围飞去参观博物馆、艺术节嘅日子啊！ 咦，咁不如我介绍美子俾你啊！ 人哋咁唔开心，你仲要俾只手指尾我？ 唔系，美子系解靓嘅子咁解，佢系一个集艺术、摄影、收藏等等唔同文化专题嘅媒体，文章除咗可以喺网上揾到之外，佢哋亦都会出版实体杂志。创办人曾金成除咗希望可以带到文化资讯俾读者之外，亦希望提升佢哋对于美嘅触觉。 最紧要嗰样就系将嗰啲通俗，以至于喺拍卖行好高级嘅名画，比较远离群众嘅艺术美艺，将呢两样嘢集合埋一齐，令到阅读嘅人系会通过我哋嘅消化同埋表达，都会接触到其他层次或者其他范畴嘅嘢咯。而家网嘅资料系好多，但系我觉得记录喺纸本嘅嘢系真系有唔同，系无可更改嘅。你对于嗰件事或者对嗰个美艺做嗰个判断，你写咗出嚟，你印在书咧就落实系噶啦。 佢哋嘅文章涵盖香港以及世界各地嘅艺术同埋文化专题，曾经介绍过翟伟良嘅摄影故事、香港苏富比、普洱茶拍卖等等。至于外地专题方面，就曾经介绍过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亦都有探讨过最近好流行嘅 NFT 加密艺术。从中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各地嘅艺术家、文化人点样用作品回应社会。网站 artandpeace.com。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宝贝女啊，阿爸去买餸啊，你今日想食啲乜啊？ 只要系你整嘅就咩都得啦。 唉，宝贝女，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商场消费优惠？ 是啊，阿爸，你看看林林种种，我真的要快去消费啊，迟了怕什么都被人买了。 不用急，刚刚推出消费券的时候，商户大部分都会观察下先，迟一点可能会因为竞争而提供不同的优惠，所以等一等疫情再缓和一点才去消费可能更划算。 阿爸，其实呢，我哋一窝蜂咁去消费，会唔会增加感染风险噶？ 抗疫最紧要系做好防御措施，接种疫苗，戴好口罩，清洁嘅消毒功夫要做到足。嗱，疫情严峻就应该减少外出，消费券嘅使用期咁长，我哋可以慢慢使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的，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Morning has broken， 破晓时分，新一日的开始，你有没有计划好今日会怎样过呢？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Sweet the rains new.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 fall on the first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t garden, sprung in completeness where his feet pass. 我哋每日翻工放工，黑板枯燥，匆匆忙忙，一日又过去，可以点样计划呢？试想下，当生活嘅沉闷变成习惯，我哋可能忽略咗身边好多美好嘅事物嘅。 Mine is the sunlight, minus the morning, born of the one light, Eden so plain. Praise with elation, praise every morning, God's recreation of the new day. 美好的事物带来喜悦，不费分文，只要我们打开心扉，将匆匆的步伐稍稍停一下，每分每刻都可以享受得到的。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生活是苦是甜，其实由自己话事。Morning has broken， 一日又开始嚟啦。今日你会计划点样过呢？ 今日点样过啊？不过眨眼都到咗夜晚咯，都10:41咯，过咗一大半。不过由而家到12:00，我哋依然都可以轻松地、松容地过。由而家到12:00，我哋2000米歌唱重聚，继续会有好歌一首一首送到你耳边。我系 Albert， 我有位好拍档 Vince。 你初恋就好似你个钢琴个尾一样，慢慢慢慢咁样去飞欧咗添， 系 咪？仲记得吗？仲记得你嘅初恋啊？呢个歌咧就系、是、原本我哋以前播咧，就系、是、日本歌嚟嘅。应该是川下孝壮，如果冇记错。咁后来林志美咧就改编咗啦，就叫做初恋。希望大家都冇遗忘到，虽然已经过咗遗忘你，但系唔会遗忘你嘅初恋嘅吓，始终都系甜蜜嘅回忆嚟嘅。讲起嗰阵我又唱歌，但系有好多歌我唔会唱，但系经常都会播。喺、哎、我做朝头早嘅节目嘅时候咧，咁嗰阵系兴咩歌咧？八十年代咧，真系全世界咧，哇！无论中文歌、英文歌，真系爆到咧，真系好听到，好流行到不得了。有只歌咧，就以前呢个歌手咧唔系好出名嘅，叫做 Randy Van Warmer。佢突然间有只歌咧，即系只此一只嘅啫，又系流行全世界嘅，叫做《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隐藏嗰句就系、是、你就走咗啦。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亮照高原，黄昏日落逝去了，像情缘，谁人梦已断？黄昏外貌壮观，独恨是太短，一息间跑去多么远？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如果是无缘，怎么风光都会转？回忆尽是美景，夜静问句天，月在那方圆？回忆尽在念过去话从前，人 人未厌倦，回忆若是痛苦，活多事太多，最想起令人多凄怨。如果是无缘得失，好比打个转。如果是无缘得失，好比打个转。 Needed You Most 是原唱原作的，叫做 Randy Van Warmer， 中文部分就是 Johnny 叶振棠的月亮照高原，作词的是卢国尖。第一个钟10:50，以前靓歌再重聚，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会一首一首，相信都会有20-30首歌送到你耳边。 这一首的沧海遗珠就是甘心替代你，郑伊健的歌，是那阵时那一系列电影入面的插曲。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路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梦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遇上我亦重遇了生死。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路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梦如烟，全像游戏。 你頭先話一系列嘅電影就係嗰啲誒古惑仔嗰啲 啊， 係啊，咁啊年代唔同啦，咁啊以前咧又都好慘嘅，彈音樂嗰啲朋友咧，即係而家我哋好多啲前輩啦， 嗯、 即係以前咧就係叫做飛仔，又唔係古惑仔嘅，即係飛仔阿堅就係飛仔嚟啊， 佢掛咗留長頭髮， 係啦，留長曬頭髮咧，嗰啲外形咧。就係、是、總之唔著數啦。如果就係女朋友帶翻屋企咧，就一定俾佢阿媽鬧嘅。嗱、啊，即係你一定唔接受，你快啲走啊！你快啲走啊！即係嗰啲咧。咁啊，即係飛仔，飛仔其實多數咧，啲 band 仔都係飛仔嚟嘅，個樣啫，個樣啫。咁啊，叫做飛仔，其實飛仔唔係壞嘅。咁以前有好多飛仔 band 咧，好流行。啊，阿堅哥嗬。係 啊。 六十年代嗰啲我最中意，我最中意六十年代有一隊咧叫做 Classics Four， 好出名啦。有隻歌叫做 Traces， 真係好聽。不如回味一下啦，堅哥，我哋阿 Vince 俾啲 cut 佢彈啦，佢唔知咩歌嚟，叫做 Traces。Faded photographs covered now with lines and creases, dick is torn in half, memories in bits and pieces, traces of love long ago that didn't work out right, traces of ribbons from her hair, souvenirs of days together, the ring she used to wear, pages from an old love letter, traces of love long ago that didn't work out right, traces of love with me tonight. I close my eyes and say a prayer that in her heart she'll find a trace of love still there somewhere.Of tears from my eyes.

咩歌大家都知道，叫做《幸运星》。咁啊，校长咧曾经有一段日子咧，就个名字就唔叫校长添啊，叫幸运轮啊，就系、是、佢最即系倾疯狂地受欢迎嘅八十年代嘅时候。咁大約就係即係愛情陷阱啊嗰啲咁啦。咁啊，幸運輪咧就嗰人都話：哇，你真係乜都得嘅，你乜都有，你乜都好嘅喎，又靚仔啦咁樣。不過我話依個靚就靚仔啦，不過有幾點著斑喎，你好似點解啊？因為佢成日踢波啊嘛，咁你日曬夜曬，你點會冇著斑咧？不過唔緊要，佢誒、欸、我都唔使化妝嘅。咁啊，真係噶，我親眼見住佢咧，大家一齊上鏡啦。佢係完全可以上電視唔化妝都得嘅。咁啊，天生。不是麗質，天生靚仔，不過有幾粒雀斑，所以我令我想起一隻歌是 Vince。 是阿倫有一隻歌叫做《我是雀斑》。 是啊是啊是啊， 王菲也有唱的。 是啊，這個這個是其實本身是不是應該草蜢先？不是的， 不是，是英文歌來的。 哦，英文歌來的。 I love Chopin， 我愛肖邦啊，日文又有，但是英文來的，原本是即是電子音樂年代啦，八十年代。I like Chopin 啊，就係我愛肖邦，咁啊，咦幾得意喎，咁啊要做得好好嘅，係啦，好聽嘅音樂，但大家都好記得，好有印象嘅一首，咁佢哋改咗叫做我愛雀斑。 遠遠的想起你，心底來痴痴迷。只想可跟你天天相随不分离，只想夜能跟你永不分开。Rainy days 别要讲再会，怎来情在 想都冇想到呢个歌会变成我爱雀斑， 系啦，好得意。 我谂咪个音咧，本来叫做我爱肖邦， 系 咁啊。我记得嗰度嗰个原唱嗰个人叫做好似加斯布，如果冇记错，我哋好记得嘅，因为佢有花名嘛。 哦， 加斯布咯。 家私簿。 所以就好容易，最紧要有花名咧，就好容易记得。当然亦都系阿伦嘅其中一首好得意嘅歌，当年嘅我爱雀斑。咁啊，但系如果你讲起谭咏麟嗰啲歌咧，佢啱我哋嗰个网上嘅点唱会啦，你记唔记得佢点我唱咩歌啊？ 死了我真的不 記得他點咗嘅歌呢，就叫《愛在陽光空氣 中》。 咁佢只歌呢，個個都以為係我唱嘅，咁其實係佢原唱嘅。咁呢就亦都係呢只歌係邊個作嘅呢，就叫馮添之，即係力鋒。咁但係呢，其實力鋒係作咗好多隻歌呢俾我哋嘅，即係包括校長啦，包括我啦。咁我好鍾意有一首歌呢，又係校長嘅歌，即係又係阿倫嘅歌。咁但係都算係半隻滄海為珠啦。好好听啊！我成日都好中意你只歌，亦都系力锋所作，叫做《悠悠河畔》。朗月是静悄悄，白云随随风飘。在悠悠河畔显得更是娇小，往事逝去了，像人忘似烟消，在长长裙上沾满了泪珠。往日情意多少，往日情意多少，再陪伴我，陪伴我不动摇。明日故事只有天晓，明日似在云霄。甜蜜往事不再知晓，但求往日情未。往日是静悄悄，白云随随风飘，在悠悠河畔显得更是娇小。美梦逝去了，像人忘似烟消，在长长裙上沾满了泪珠。朗月是静悄悄，白云随随风飘，在悠悠河畔显得更是娇小。往事逝去了，像人忘似烟消，在长长裙上沾满了泪珠，都消失了，都消失了，再没微笑。随住悠悠的河水一路向前向前流，我哋嘅船去到边度呢？去到呢只音乐船， 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有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 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就一回。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终会黑，人终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想问你咧，呢个歌系咪有粤语噶？ 有冇咧？ 点解好似有啲有黎明系咪有冇唱过？ 啊，好似系啊，好似系有啊。 但系咧就最初熟嘅，当然系呢个国语原版啦。嗰个人咧，你知唔知叫咩名？ 张栋梁。 啊，你点会知嘅？ 因为个歌词上面有打 写。我你头先咧一唱，咦，我有印象喎！你知唔知咧？我有印象。 点解咧？ 因为我录过唱片。 啊你录得太多唱片啦， 尤其是点解咧？即系我会仲要唱国语啊！咁 啊， 点解咧？就呢只啦，就系你当你孤单，你想起谁？点解咧？因为我当初入去即系中国大陆嘅冠唱片咧，喺入去冠，咁佢邀请我，咁佢话可唔可以诶？因为而家呢歌好流行，即系用你个风格去演绎佢哋想我唱嘅歌，咁我冇问题啊。我第一隻入嚟合作，好啊！你乜嘢歌我都可以唱嘅，因为佢拣咗其中一首咧就呢首。咁之后咧我就冇唱过啦。我唔系唔中意啊，而系冇乜机会唱嘛。咁所以我头依好似好有印象。 你太多歌， 我冠咗好多，真系太多。咁我自己嗰啲我自己拣嗰啲我梗记得啦。但系呢啲有好多隻我都几谂下都几好听嘅。 系啊，喺国内。 即系上一次我咪话过俾你听咧，有一只歌叫做咩啊？牵系咪牵手啊？有两只牵手啊，唔系张惠妹嗰只，又系好好听嘅。咁我有机会咧，又会抄翻呢啲，即系当初喺大陆冠嘅一啲CD 嚟嘅，又唔系黑胶碟嚟。咁 演唱会又唱唔到啦， 唱唔到啊嘛，冇机会唱，连喺呢个节目都唔记得咗有我自己唱过咁只歌。多谢你，多谢你。有啲歌咧就真系我中意啲朋友唱啦，即系等于头先讲阿伦嘅《又有何伴》啊，咁我就会录嘅。我中意啊，呢只歌你又好少唱，不如我唱啦咁。咁而家有一只歌咧，我就好觉得嘅，好啱呢种有少少吉他民歌 feel 嘅。 就是阿 B 嘅，即系钟镇涛，佢作曲嘅噃。咁啊咁啱咧，亦都系我嘅即系 favorite 嘅填词人郑国江写。咁点解我中意亲嗰啲歌都系郑国江嘅？点解咧？我冇刻意嘅。咁啊，呢只歌叫《不可以不想你》。当你孤单，你想起谁？冇办法唔谂到佢，因为一只好好前面嘅情歌。可以在雪中不给我意，可以带我远行仍无恨意，可以极渴中不给我睡，不可以一秒不想你。可以历困苦身心透支，可以但直路仍无倦意，可以为你生且因你起，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柔情蜜意让我去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世已经永藏深深处。柔情蜜意让我去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世已经永藏深深处。可以在雪中不给我意，可以带我远行仍无恨意，可以极渴中不给我睡，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怎么每一秒亦怀念你，只因你的爱是真挚。名叫做《不可以不想你》，阿 B 作曲，郑国江填词。时间到咗11:27，新闻之前我哋还送上一首歌俾你。 更开心，谁料我的 思虑上针。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今个星期将会交代几方面工作，包括学校恢复面授课安排。他说政府不认同以打针决定学生能不能够翻学，要以学童利益为依归，在校园管理风险，学生做快速检测后先翻学是安全做法。政府今个星期亦会公布未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安排。林郑月娥说，本港疫情并没有急速反弹，即使快速检测阳性个案增加几百宗，核酸检测阳性个案正减少，整体确诊数字平稳并持续下降，是时候进入细化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安排。至于政府会不会推行全民强检，林郑月娥说要待一连三日的自行快速测试行动完成之后再检视情况，并要考虑疫情发展能力和对市民影响，未能够确实回应是否需要在短期内启动全民强检。中央派遣到港的内地疫情防控专家组分别参观两间安老院和一间商场的食物业处所，了解防疫措施。专家组参观安老院舍期间，院舍负责人向专家组讲解院友感染情况、接种疫苗和防疫措施。专家组就向在场的政府和院舍代表分享防控策略，包括处理确诊长者和加强感染控制措施。专家组亦到访尖沙咀一间商场，视察商场内食物业处所执行防疫规例的情况。新华社发表有关动态清零的评述，评述引述专家指 Omicron 绝不是大号流感，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6000万，仍然有超过5000万老人未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如果不及时动态清零，一旦形成规模性反弹，医疗体系面临被击穿危险，是冲击群体心理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上海新增感染者超过20000，评述指短期来看经济社会群众生活会受影响，但由一个国家一个整体来看，局部地区少部分人被管控防止疫情扩散，换来更大范围更广泛百姓正常生产生活，是更加宽松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哋原本啊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两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车嗰啲都系轻症病患者嚟嘅，尽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车你睇到完全系做晒安全措施，密封晒。琴日我接咗个客，北角送去荃湾一间酒店，咁临走嗰阵时候，佢同我挥晒手，啊鞠晒躬咁嘅姿态，即系呢种我觉得系对我哋而家一种尊重同一种鼓励咯。我觉得好有意义咯，起码帮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㗎喇。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囉，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If she asks you why, you can tell her that I told you that I'm tired of castles in the air. I got a dream, I want the world to share. Castle wars just lead me to despair. Hills of forest green, red mountains touch the sky, a dream come true.I'll live there till I die. I'm asking you to say my last goodbye. The love you knew ain't worth another try. Save me from all the trouble and the pain. I know I'm weak, but I can't face that girl againTell her the reasons why I can't remain. Perhaps she'll understand if you tell it to her plain. But how can words express the feel of sunlight and the morning in the hill away from city strife? I need a country womanFor my wife, I'm city born, but I love the country life. For I cannot be part of the cocktail generation. Partners wars, devoid of all romance. The music plays, and everyone must dance. I'm bowing out, I need a second chance.Save me from all the trouble and the pain. I know I'm weak, but I can face that girl again. Tell her the reasons why I can't remain. Perhaps she'll understand if you tell it to her plainIf she asks you why, you can tell her that I told you that I'm tired of castles in the air. I've got a dream, I want the world to share, and castle wars just lead me to despair. Castles in the air， 空中楼阁。咁啊，遇到爱情路上失陷咗，就会觉得所有嘅事情都好似 Castles in the air 一样。翻嚟以前领我做长住最后半小时，其实真系得翻四个几字啫。我哋不停咁唱，都会唱到好多只好听嘅歌噶。有啲歌我哋真系喺我哋 memory 嗰度抄翻出嚟先得。呢一只歌咧就系我哋少年时代咧喺电视机嗰度见到有一对嘅兄妹，偶像派嘅，好靓仔靓女，叫做 Donny and Marie Osmond。 阿健哥有印象啦，嗬、 嗯， 有啊。咁佢哋唱咗一只好出名嘅歌，有一个人唱，亦都有两兄妹嘅版本，叫做《紫玫瑰》啊，《Paper Roses》。好耐啦，好耐啦。 I realized the way your eyes deceived me with tender looks that I mistook for love.So take away the flowers that I gave you And send the kind that you remind me of Paper roses, paper roses Oh, how real those roses seem to be But they won'tLike your imitation love for me I thought that you would be a perfect lover You seem so full of sweetness at the start But like a big red rose that made of paperThere isn't any sweetness in your heart paper roses Oh, how real those roses seem to be But they're only imitation Like your imitation loveFor me ，Paper Roses 雖然係 imitation， 即係啲假嘢嚟嘅，不過有度好啊！如果環保咧，佢唔會凋謝嘅，永遠都擺喺你嘅台頭，好靚。所以呢啲歌咧就係即係用紙嘅玫瑰。来形容他的爱情只不过是假的东西Paper Roses 之后 你唱的 Roses 我都唱另一首 Roses 这个就叫做 Red Roses for Blue Lady 嗯，有这样的歌真是 says the girl in town. I hope this pretty flower will chase all blues away. I want some red roses for the blue. 都未必听过呢只歌嘅，但系好好听，真系。 呢只应该都系一首好旧嘅歌嚟。 系啊，系咯，点会识嘅咧？ 因为以前啲 uncle， 即系有时我哋夹 band 嘅时候，咁佢哋唱，我就学咗咯。 呢只好嘢啊！阿家坚知唔知呢个？ 唔知啊， 我都唔系好知喎，好奇怪嘅，你点会识只咁？ 系我啲零碎记忆。 哦，啲 uncle 啊，啲 uncle 仲系我哋啲 uncle 嚟噶啦，嗰啲。 系啦，都仲系你嘅 uncle 嚟嘅。 不过唔紧要嘅，送玫瑰花永远都系好事嚟。虽然你送一个 Blue Lady， 即系佢系忧郁紧咧，唔系好开心。不过送玫瑰俾佢，佢会更加开心。甚至有啲女士咧，可能会、我唔系好中意送花俾我，你唔好送啦，唔好嘥钱啦。个口系咁讲，个心一定好似呢只歌咁，你令我快乐。 走的笑窝。 介绍曝光，我意会到明白到不可结果，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细细那脚步，又似轻烟消失了。片片火花归向寂寥。最生最死最香里，飘过万里遥。再思再想再想你，是谁还作长桥？从灰灰暗暗这角落，步向心窝中的你，交出的真心，偏偏你未需要。而悠悠郁郁，偏偏情非情，冷冷暖暖，晚晚梦非梦，常缠住我，迷住我，心中爱无多少。而轻轻飘飘，丝丝缘非缘，远远近近，柳柳梦非梦，常缠住我，迷住我，深深纪念当天你的浅笑。最生最死最香里，飘过万里遥。再思再想再想你，是谁还作长桥？从灰灰暗暗这角落，步向心窝中的你，交出的真心，偏偏你未需要。情非情，冷冷暖暖，晚晚梦非梦，常缠住我，迷住我，心中爱无多少。而轻轻飘飘，丝丝缘非缘，远远近近，柳柳梦非梦，常缠住我，迷住我，深深纪念当天你的浅笑。 人渐散，心里默然，又觉人渐冷，心已退。我伴琴空中，歌曲从心头，黑暗中散着那几番忧。常记陪伴你翩翩起舞，陶醉情尽心在黄昏，只得一线夕阳在我心中照亮，晚霞远在天边轻唱。为你陪伴我感觉自然，琴韵伴你你我相随，怎么人不见，为何琴声变，几许往事尽记心意。墙里人尽散，心更默然，唯叹情尽了是缘悭，漆黑一片莫名，几许歌声已静，虽拨琴仍在心里呼应。 原本是一首英文歌，我当年一生人第一次尝试写词就是这一首。到了今天真的要曲终人散的时间，不过不要紧，下个礼拜我们同样时间星期日九点再见。 渐散，心更默然，唯叹情尽了是缘悭，漆黑一片莫名，几许歌声已静，虽拨琴仍在心里呼应，虽拨琴仍在心里呼应。 岁，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